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咁今日咧就大香港早晨七百集啊，咁样，咁样咧就而家咧我哋见到啦，系可唔可以有人揸住把刀？ 可唔可以揸住 咪？可唔可以揸住把刀咁样？我哋展示下，我哋今日就有个切蛋糕嘅仪式嘅咁样，咁就庆贺我哋咧就终于咧踏入呢个七百集咁样，咁咧就系啦，咁就原本就谂住最后一次先至切蛋糕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出现咗啲状况，我要咧。翻屋企揾貓喎，咁樣，咁樣咧就係咧，所以咧我就要提前離開啦，咁樣。咁亦都喺度咧，就同大家即係一陣間，即係就急而家就進行呢個切蛋糕嘅儀式啦，咁樣。咁啊一陣間咧，剩翻嘅時間咧，大家就要就要破解一下胡國興嗰個記者會會帶嚟咩影響啊，嗰啲咁樣。 解埋啊！ 唔係而家解都得嘅，即係其實即係大家做，如果即係有興趣加入我哋做主持嘅，咁就有心理準備、就係今屆特首一定會為廿三條立法咯，就係、咁簡單，就係中共可以容許你去講呢個咁樣嘅反對831，咁反對831決定最大嘅影響係乜嘢呢？就係呢條拉係只有佢呢個候選人會講到嘅啫嘛。 嗯， 除了泛民自己再派出一個候選人之外，是得他會講到的 最開明的代表的， 而這一部分是葉劉講不到、曾俊華講不到這樣，那泛民選委就會面對一個問題嘛，你如果當這個世界有個候選人告訴他他會反對831人大決定的話，你怎麼可以將你的選委票交給不會講呢樣嘢，或者係冇辦法面對呢一樣嘢嘅曾俊華手上邊咧？即係話佢封咗條路，就係你令到嗰啲成日講重啟政改嘅泛民嘅選委係冇辦法 endorse 曾俊華，因為你解釋唔到啊嘛。你嘅選民，你冇辦法向你嘅選民交代啊嘛。你嘅選民會問你一個問題噶嘛？喂，你成日講重啟政改，咁你梗係選個特首係會重啟政改噶啦。咁你嗰一票係應該俾胡國興嘅喎，你走去俾曾俊華，咁咪奇怪？咁你交代唔到呢件事啊嘛，咁呢個亦都係嗰一個套路嘅玩法嚟噶嘛，佢拉散咗嗰個泛民，有可能會集中支援呢一個咁樣，又或者 in case 佢要收買，同雷動計劃一樣啊，即係你要做票，你都要有個門面噶嘛，你明唔明啊？你間操做票喎，做到嚇、做到快啲嘅票同我一樣喎，咁樣，咁係咪好奇怪啊？快邊嘅選票同我一樣，係咪好奇怪啊？有雷動計劃咪唔奇怪咯？起碼喺某啲人眼中覺得唔奇怪啊嘛。 有得自圓其説， 係咪？咁你要令到收買或者係威逼利誘也好，令到泛民嘅票或者一啲原本統一口徑還要支持莊則，你睇到啊？琴日即係呢個咁樣嘅田北俊係代曾俊華講啊，田北俊係代曾俊華講話曾俊華會參選啊，佢自己都未咁講啊。田北俊先講咗話，以佢同阿曾俊華通電話嗰個咁樣嘅感覺咧，佢認為佢會參選啊，咁樣即係去到太監唔急皇帝唔急太監急嘅地步啊，就係驚你蝕底咗，我支持你嘅，我幫你講埋，去到咁樣嘅地步啊， 沽翻實先， 係啦。咁而田北俊係一個咩代表啊？田北俊一路都係主力去拉 up， 希望拉 up 泛民同埋佢哋呢班建制可以集中佢哋嘅影響力支持阿莊曾去推林梁振英啊嘛，呢、這個一路都係佢擺出嚟嘅姿態嚟噶嘛。但係胡國興呢個推翻八三一人大決定呢一個咁嘅講法，如果假設佢真係入到閘，除非再有變數的話，喂，佢會造成一個局面就係、是，喂，我冇辦法應承你喎，因為我向唔到我自己選民交代喎。咁你會出現一個 啟政改 喎。係啦，咁但係你要明白就係話，佢為咗可以拉散嗰個支持，係可以容許你發聲講到咁嘅地步。但係 even 係咁樣嘅一個人物，佢都要喺第一日參選就要回答一個問題，亦都要講一個問題、就是，就係廿三條立法梗係自己立法好啦，咁樣。咁咪即係等於呢一個係今屆入閘嘅 bottom line 咯。就是所有人都一定要支持廿三條立法，你先可以入。咁亦即係話，今屆係一定會廿三條立法咯。咁所以就係，如果你有心去加入做主持嘅，你就要明白，我哋能夠發聲嘅時間唔係好多噶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嘅 每一次的評論每一次的表述都需要相當謹慎， 不要只是講波皮會 啦，是啦，那就懷著這個謹慎的覺悟呢，那就戰戰兢兢走到七八集啦，那都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來的，這樣 OK， 那就因為我要有突發的事件，那所以呢就在第三節呢，我們 拍手了，我們要 就是啦，大家就我們一起參與這個切蛋糕。嗱，其實呢面對這個蛋糕可以宣布來看看，那切蛋糕呢有一個比較這個蛋糕有一點困擾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望下這個蛋糕， 就在那裡 中間呢邊開 咗，因為中間本身有條罅，你唔知切唔切落，你唔知切落去代表啲咩嘛？ 兩個蛋糕平埋一齊 咁咪得咯。咁但係如果咁樣切咧，我切到呢個就切唔到嗰個咁樣。 你喺嗰邊切嗰咧？ 係啦，咁所以就要由呢度咁樣開始切。 咁但係你會切到個牌？ 由一定 唔會。咁你喺側跟嗰度拉咪得咯，即係得四十五度咁樣 曲線。 係啦，咁樣 你或者可以咁樣 側斜， 咁你都係會穿過 去 咁樣 切啲啦。不如拎咗個牌頭切啲咪得。 好，咁我哋而家就面對重重嘅艱難，都要切到，都要切到一齊切啦！ 喂，手落少少，切少少，切切到尾。 早 晨， 一 長 咗 長啦。想講啲咩？ 阿皮姐，皮姐做依啲主持一個頂。 未就係做我做第一個主持。 咁就完成咗呢、這個啦，咁就 想唔想帶啲俾貓食啊？ 因為有啲嚴峻嘅狀況咁樣，咁就冇辦法同大家一齊裝曬呢個。咁但係想做節目嘅朋友，咁我就將呢、這個責任咧就交俾湯姆。 Contact person。 咁一陣間咧，大家咧就可以聯絡湯姆，咁樣咧就講下你自己嘅時間啊，你想做嘅類型啊， 可唔可以叫你公開講？ 可以。你揸旗啦 ，OK， 好，咁就唔該曬大家，好呢、這個時間交俾你哋， 好， 好， 係辛苦你啊，大 家。咁我哋不如將呢個蛋糕炒魚肉布先，炒魚肉， 炒魚肉 布 啊， 喂， 蛋糕係炒魚肉布啊，真係， 煮肉 啊， 你 煮， 你 行 啊， 你 呢個咪醒目咯， 咁 做主持咪醒目咪撲出嚟裝呢個蛋糕出去，係啊，係 啦， 我做埋工作人員嘅嘛。 我唔該唔該唔該 ，V 娃 呢個 係阿華，你想做 主持？ 你行出去咪得咯？你平時行出去摸出出邊咪得咯？ 聽聲嘅烏喎，其實 唔係呢一次係咪仲做緊嘅？就 仲做緊， 我見到佢吹水，我見到佢隔離， 後面喺地下度執翻啲朱古力食下先。 唔係咁，頭先有聽聲嘅烏㗎。咁而家阿大亨就去咗翻去揾貓啦。 即係大亨一唔喺度咧，我哋就成個。 講嘢齋 咩咁放鬆咗好多， 嗰個電視機嘅心情即刻就大咗。 大家 free 啲，唔使咁拘謹嘅。頭先咁樣話，我都幾咁嚴肅啊，真係。 隻腳都避埋。 避咗幾次啦，真係又唔好意思轉位嚟。 係咯。 頭先我唔好意思放咗個屁啊。唔好意思。 咁點解要講出嚟咧？你講出嚟，你本身冇嘢講出嚟，影響到我心情。 嚴肅心情咧。 大 家 痛痛出嚟放屁 啊！你話痛痛嘔心。其實我哋講翻咩話題咧？ 講翻特首啊！ 唔係， 因為 講 一下咯， 你講啊！ 我哋平時就係咁樣 鬥 走啲主持 嘅。平時唔係大家 喺度 鬥爹啊，其實。即係我哋可能大家做節目，大家自然知道就係話，當我哋停咗大概唔夠半秒咧，大家就開始慌噶啦。 我哋就會覺得係 dead air 咗咯。 大家就開始走去揾，就即刻揾揾就出嚟接咗個話題佢嘅，其實。 係 啊。但係個其他啲群唔係咁噶嘛，其他啲群 有佢哋。 佢啲信咗陶傑幾晚，即係每個講嘢就喺 度。咁人哋陶傑啊嘛。 唔係咁，唔係但係嗰個意思，唔係嗰個節目上冇見四眼做四眼蚊蚊都係咁噶。 係咯。你夠人先夠。 係啊，有人切蛋糕，其中一個我哋識咗幾年，但係又唔知佢想做主持嘅阿華咧，就切緊蛋糕咁樣。咁我唔知道而家相見咗幾多分鐘其實？ 十分鐘。 而家做十分鐘，十分鐘唔吸得過。 係啊，所以 就 係 六分鐘啊。 我 就 你要唔要喺？ 我可以講講 呢個 audition 啊。 唔係講埋個個誒，咪講多承接住第一次啦，好似好勁。 承接 埋 第一次啦。 好勁，第二次。承接第一次啦。 陪大哥你十有做 得。唔係你嗰個狀況係譬如好似而家頭先有突發嘅狀況啊，但係有事故咁要走咗去啦咁樣咁啊，亦都你都冇得阻攔啦，係咪先？雖然你唔知對你嚟講係咪重要喎，係咪先？總之就佢最重要，係咪先？咁好啦，咁跟住咁啊執翻我哋嘅時間啦。咁但係個題又開咗咯喎，永蛋糕又遲咗咯。咁你唔知做咩喎？但係跟住要留意翻個時間啦。哦，原來得十分鐘嘅啫。十分鐘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我哋最少咧都應該，我哋試過最多最短時間，你記得啊？ 差唔多， 係 邊個？好多人呢啲狀況都係因為大亨本身預咗個題。咁佢開麥，點知發現咧我哋唔夠資料，我哋講唔夠資料，跟住佢就好辛苦咁樣坐喺度講咗十五分鐘，係可以呢次做短啲咧咁樣。 十分鐘嗰個係咩題目啊？你有冇印象啊？ 其實都唔止一次嘅， 係 唔止一次， 訪問比較短啲嘅，其實。 係啊，訪問通常都拖到好長嘅。 唔係啊，都有試過訪問就係問到好似唔係好對路啦，咁啊跟住就停咗佢。係 咯，五六分鐘咯。 唔係，所以就係其實十五六分鐘呢個時間咧係可以話係唔。點講咧？係叫做唔合格啦，我諗。 唔係，做現場版都會十五六分鐘 嘅， 有時。 唔係，而家現場版啦， 我哋而家現場版啦。 咁依個又係另一個狀況，依個又係另一個狀況。成日就會覺得我哋做現場版咧，即係觀眾都可能 expect 咗，未必咁好似 studio 咁做啦，或者好似即係而家好似叫你好似唔使咁多資料啦，唔使講題咁樣。我變咗大家鬆懈咗咯，成件事係咪啊？我哋今日個狀況你都睇到啦，係咪先？ 唔係，但其實唔係咁噶嘛，但係嗰件事嘅，唔係實際嚟講，你冇準備嘅時候咧，大亨就會屌噶啦嘛。係啊，喂，如果乜都冇準備，講咩咁？咁都係有。當你冇準備嘅時候， 你就唔係啊！今朝算係咁噶啦，今朝算係，因為我點解今朝咗？我今朝係好驚慌，就係話，喂，你一佢一嚟，但我哋錯，我哋本身應該預備咗題目噶嘛，我哋應該要預備題目噶嘛。佢一嚟，如果佢問你，喂，要講咩題啊？你冇嘢講出去，你就死緊噶啦嘛，你就死緊噶啦嘛，完全，但係我哋完全今朝係唔記得做呢件事咁樣啊，因為咧永遠都係覺得有大亨喺度，佢個題就喺度啦咁樣，咁我哋就 嗌你咁。唔係唔記得咗，唔係今朝你去食早餐，早咗嚟。 係啊， 咁佢先有 out 噶。咁佢兩個去食早餐，咁我周紅英軍喺度，咁你就問到啲頭條點，咁有食影俾你，咁跟住你又冇攞報紙去睇喎，但 係， 咁所以唔係唔記得咗，你有 唔係，但係你問，但係始終冇好準備咗個題嘛，如果你同 studio 比較嘅話，係咪先？你成個情況你就鬆懈咗啦嘛，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次破紀錄，破撚咗十五分鐘紀錄，我而家就 cut 呢節，第四節翻嚟再講。